冷戰的危機，那就要大家團結在這個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面，那他就可以順理成章就可以做多。如果他只要跨過了2022的話，他就真的可以做到2032了。 那你要立到威先得，即是你始終是一個即是 exception 嘛，即是你是唯你咁耐 唔容易噶，我覺得做到呢樣嘢 係你咁耐以嚟係由幾耐開始啊？係咪毛澤東時代？係起碼鄧小平時代以來啦，係、 嗯、 第一個 老耿之後嘅 突破到兩屆， 突破咗兩屆係啊， 係啦，咁即係起碼30年，30年再去即係恢復呢一個三屆連任嘅總書記。咁、 嗯、 好啦，如果你要做到咁嘅話，你要肯定要有一啲明顯嘅戰功先得噶喎。即係我覺得而家習近平做嗰樣嘢咧。就要將自己孭鑊嗰個時間係不斷咁拖延嘅啫，因為佢而家佢咁樣做呢啲嘢咧，嗱，你由中美貿易戰啦，搞到去呢一個武漢肺炎啦，再搞到而家香港問題同埋台灣問題啦，其實一鑊冚一鑊嘅啫喎，係唔令到佢立戰功，但係純粹係令到佢孭鑊嗰個時間拖延啫，因為其實習近平係睇得好清楚一樣嘢啦，佢係唔可以。坐以待斃，不可以等被清算。正正就是因為其實現在武漢肺炎搞到全球大追責，他才要搞另一個鍋出來，化被動為主動嘛，因為他不可以坐等被清算嘛。 唔係呢個就好簡單㗎啦，我成日都話老毛嘅戰略不嬲都係咁㗎啦。老毛係一個冇管治能力嘅人，同習近平係一樣嘅。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咁樣做。你不會令到你是會創立一些戰功出來，令到你是即是萬人擁戴，令到你是可以破30年之內是連任第三屆嘛。 打台灣， 除非你打台灣，但是打台灣其實你下面你整個解放軍其實心裡明白的，其實你說、啊、喬良他就說得很清楚咯，你打台灣根本上是 阻住你自己民族復興嘛。 他不會這樣想的，如果是的話，老毛就不會去到1966年將全國帶入去呢個全國動亂的邊緣啦，甚至係全國動亂添啦，唔好邊緣啦。 老毛有個人魅力喎，老 因為佢解放戰爭有功啊嘛。 係啊，老毛有領導能力喎，但係習近平冇喎。而習近平你做而家啲所有嘢啦，都俾人哋見到就係習老毛嘅影子。你一喐一喐個頭，人哋都知道你個尾啊。因為你而家所做嘅嘢， 因為你 copycat 嚟噶嘛。 係啊 ，copycat 嚟噶嘛。 你有個。山寨版啫嘛，你有個原創者喺度噶嘛， 就係咯。所以你話第一個男人將女人比喻為花嘅嗰係天才，第二個咁樣做嗰個就係蠢才啊嘛。 嗱，而家咧就根據美國嘅 CNN 報導咧，美國三艘核動力航空母艦尼米茲號、羅斯福號同埋列根號就會喺西太平洋巡邏。 嗯。 羅斯福號和列根號已經在西太平洋了、 嗯、 而尼米茲號已經離開加州的聖地牙哥、 嗯、 好了，這個是2017年北韓核試以來美國在太平洋最大規模的航空母艦戰鬥群的部署、 嗯、 那中國官媒呢《環球時報》就說我們不怕的、 嗯、 甚至質疑他們武漢肺炎之後根本就未恢復戰鬥能力，大家不用緊張、啊、這樣說就是他很緊張了，大佬用武漢肺炎嚟話呢個美國嘅航空母艦戰鬥群未恢復呢個咁樣嘅戰鬥力，真係好笑。嗱，但係呢個美國傳媒嘅報導，大家要留意啦。 嗯。 CNN 嘅報導係咩咧？就係羅斯福號，呢個列根號咧，就係5月下旬就開始巡航啦。係。咁而美國海軍部表示咧，因為列根號咧載重超過1000噸嘅彈藥。咁所以列根號食水嘅深度係比正常再低5寸， 嗯， 即係成個航母艦啊，食咗落喺水裏邊啊，再低5寸， 嗯， 咁嘅話，即係話佢可能仲有超過8艘快速攻擊潛艇會配合3艘航空母艦嘅行動， 嗯， 咁曾任美國太平洋司令部聯合情報中心行動總監 Carl Truster。表示中國海軍難以估計這些快速攻擊潛艇的實質所在位置， 嗯， 這使任何應對的行動計劃和計算都變得複雜。當然大家知道，你只是看大陸的宣傳，你就以為航空母艦一艘可以搞定，其實航空母艦戰鬥群是三艘在外面的時候，三艘是休整， 嗯， 是隨時可以即 替 輪替的， 嗯， 這樣的話戰鬥群的意思就是說同時是有驅逐艦和巡洋艦， 嗯， 咁即係話7艘現役嘅空母裏面有3艘嚟咗西太平洋。 嗯。 咁究竟嚟咗西太平洋之後，佢會航行去邊呢？ 我覺得不是南海就是台海。 嗯， 你問我好了，到時中共究竟敢不敢用低空偵察機，甚至中國的遼寧號，或者中國的這些什麼漢級啊什麼級那些驅逐艦走去圍人呢？大家看看了，我覺得這個我覺得美國佬擺明就是示威的了，今次過來漏打亦都示威，你夠不夠膽再用這個的偵察機飛越台海？是嗎？6月9號美國海軍一架 C-40A 運輸機曾經飛入台灣陸地上領空，並且飛入南海抵達泰國，是嗎？當時究竟中國有什麼回應呢？沒。對於美軍的部署，《環球時報》引述中國軍事專家認為，三艘美軍航母進入南海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因為美國期望通過航母來展示自己仍然是最強大的海上力量，試圖對於我國在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上面駐守，以及有關航路上面過通過的船舶形成震懾，進而企圖震懾中國，以便進行美國推行的霸權政治。我覺得他沒有說錯的，其實都是他現在只不過就是等於告訴你三文魚會傳播病毒一樣，就告訴你為什麼羅斯福號中了武漢肺炎的，不用怕他的，他們戰鬥力未恢復。即係你諗下，可唔可以啊？胡錫進，你收得咁多錢，可唔可以 creative 一啲咧？係嘛？你應該話俾國民聽，我哋嘅呢個遼寧號航空母艦嘅戰鬥群係足以摧毀呢個列根號嘅。 習近平成日講噶嘛，中國嘅海軍要能打仗，甚至而且可以打勝仗啊嘛，係嘛？ 你試下咯，中國仲個嗰個嘅航空母艦仲未係進入呢個核動力嘅時代，呢三艘。羅斯福號、列根號、尼米茲號都是核動力的。第二，中國航母上面的戰鬥機升降還未進入彈射的年代，而美國的航空母艦的彈射由蒸汽彈射已經發展到靜電彈射了，可以24小時全天候升降，同時升同時降。我想問一下，你是不是真的覺得解放軍能打能戰呢？嗱，冇辦法嘅，即係我成日覺得佢陷入咗一個薩達姆嘅侯賽恩嘅呢個咁樣嘅狀態。 係 薩達姆侯賽恩嘅狀態係咩咧？佢為咗令到國內挑戰佢權威嗰啲嘅，無論庫爾德人好，或者復興黨裏邊嘅挑戰者好，佢就要扮到自己反美強人。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佢甚至聲稱你唔好搞我啊！我有呢個毒氣彈㗎。我有大殺傷力武器的，兩伊戰爭你見過的，我用過的。那美國佬就很簡單，當時貝利亞再加這個英美根本知道他們是沒有大殺傷力武器的，你說嘛，對了，我就用這個作為直出兵的藉口。所以我經常都說 bluffing 呢，就算在夏威夷的會談我覺得都是 bluffing 的，其實夏威夷的會談 bluffing 之後就是軍事力量的演示了，軍力的演示， 即是你說中共 bluffing 的嘛， 美國都是 bluffing 的，我覺得。 OK， 你看到現在美國佬呢，其實 Donald Trump 在5月28號講完說要制裁香港之後呢，其實沒有一招打實的， 沒有 全部都是 虛招， 全部都是 打嘴炮，都 打嘴炮，而他真的在做的是英國或者五眼聯盟。他現在在外圍做的事就是主要針對華為和那些中國的軍工企業，這些其實是不是都做的，這個是時間問題。那金融制裁就是怎樣去做審計風暴去針對中國的企業呢，這個是時間問題，也是遲早都會做。那而中國想要的一件事，我就是要留一口活口，你是不是可以給我保住我這一口活口，就是香港這一口活口先，是吧？現在我想即是明天去談的東西就是這件事了。那而我覺得習近平真的賭一鋪的，是吧？那如果那你猜開大還是開小了，習近平或者中國這一邊，其實他現在他有什麼牌可以打了？那起碼他現在去到今時今日呢，見到昨天鄧中華講的那些東西，他是 tough talk 來的，但這些 tough talk 沒有意思的， 你因為 那些戰狼言論咪趙立堅啊、張曉明啊嗰啲全線都係咁噶啦。 因為你見到咧，嗱，你其實我哋當然我哋見到啊邊個啊頭先我哋講啦，譚耀宗講嗰啲嘢咧就好傻啦，係嘛？佢係唔敢跟車添啊！佢又唔好問我啊，我都唔知噶，條文都未見到噶。 我想話而家咁嘅形勢。好容易變咗燈神嘅，真係。 係啊，所以 佢自己都驚啊。 鄭若華嗰啲咪跟得貼咯。 佢自己都驚啊。 鄭 若華就 都跟得貼噶。 嗰兩個都係懵噶啦，嗰兩個加埋智商都比唔上羅志光啦，每人八十，係咪？羅志光160啊嘛， 係嘛？ 佢兩個加埋都冇啦。點解？呢兩個係政治白痴嚟噶嘛？係成個政府裏邊嘅政治白痴就係呢兩個啊嘛。 鄭若華直情食餃子食懵咗添啦，係咪？ 喂，大佬佢食到驚咗啦，我諗已經。你叫佢 咪零咗 物 有咯， 真係噶。 係啊，咪真係咪好似唐牛咁喺呢口屙屎得咯？ 你貼豆腐喺度叫佢點樣跳就跳噶啦，真係。即係已經兩個都係傻，但係都唔好講粗口，兩個都係傻人嚟嘅其實。 係傻西啦，係。 即係嗱，你好簡單。一傾就唔係淨係傾香港嘢噶啦，我覺得。 嗯，梗係啦，梗係。 係啊，一傾就唔係傾香港嘢噶啦。 係啊， 一定係摸底。嗱，你想點先？美國就話你就算你要搞彎香港，你都要俾時間我 order 嚟撤退。唔係淨係撤退佢啲資金啊，大佬啊！佢領事館咧、情報人員咧、間諜擺喺香港嘅 CIA， 佢全部都要調位啊，大佬啊！隨時要調翻去台北。擺喺台灣添，可能要佢咁嘅情況底下，佢一定唔可能你俾一個咁嘅 time frame 佢，而叫佢肯接受嘅。我覺得嗱，呢、這個 你覺得係會雙方都有需要拖延啦，係咪？ 我覺得雙方都要拖，美國要拖嗱。我唔係話美國一定撐硬，不過美國就算佢最終決定我放棄香港都好，佢都要時間去撤退噶嘛。 嗯。 係咪佢資金走就撳個掣就走到啫？ 咁呢個時間好可能就係兩個月之後啦。嗱，因為而家老共定落嘅時間表咧，就已經一早打咗開口牌噶啦。如果我哋今個月唔立嘅話咧，就係八月立法啊嘛。呢個人大常委 其實佢個時間表我話俾你聽咧。 嗯， 中共談判永遠都係 set deadline， 仲要 set 到個 deadline 係你令到你陣腳大亂。 唔係就係令到你被動啊嘛。 係啊，佢令到你被動有兩個方式，第一。就會整一班又硬又臭的土共幹部出嚟，呢啲叫做癲狗政策。 呢個咪就係阿黃晶嗰陣時賣亞視咯，黃晶賣亞視啊！嗰陣時佢自己最後尾自己冚頭埋牆，你知唔知點解啊？佢就係去到 deadline 嗰一刻先至去接受白武士 offer， 人哋唔騷佢。 玩完咯， 係 咯， 係啊， 玩完咯。 即係佢用大陸嗰套傾生意嗰種手法就擺落嚟香港啊嘛，我記得係 中共前途談判要事。你睇翻英方嘅一啲嘅官員嘅回憶錄裏邊，你見到每一次佢總有一個完全不合理嘅、不合常理嘅一個 deadline 喺度。 啊！ 嗱，你諗下，我哋目睹嘅就係魯平同彭定康嘅談判。 嗯。 再早期啲嗰啲 JLG， 即係中英聯絡小組啊，好多人都唔記得噶啦。連中方代表郭峰文，即係嗰啲，我唔明點解佢哋一路咁樣行住，又唔會停喺度同記者講嘢嘅喎，嗰啲官員。 是 中方的官員 是 是啊 英方官員就企定定企在咪兜前面講的嘛、嗯、他還有那些什麼柯在上、啊、那些就是擺明是一些李兆星的 style 的人、 嗯、 即是戰狼的 style 的人就講一些很荒誕和很左極左的言論然後跟著 set 一個很不合理的 deadline 好了你現在對美國來說這個就是他所謂化被動為主動的方式、 嗯、 美國第一樣東西他接不接受六月這個 deadline 呢我覺得他沒可能接受佢就算有組織有計劃地撤退都冇時間喎，其實係。 嗯。 你一生效嗰陣時點啊？ 但係佢個勢佢唔可以蝕啊嘛，咁所以其實你見到鄧中華講呢啲嘢咧，係必要講嘅，必要講。 佢當然啦，佢到時到後，佢就叫柯在石走埋一邊，行埋一邊㗎啦，嗰啲戰狼。 係啦。 係嘛？所以你諗下，彭定康對魯平嗰一仗裏邊， 嗯， 魯平千算萬算，魯平都係老手嚟啦，係嘛？真係老手啊，魯平都係、嗯。結果佢係估計唔到。在彭定康心目中他不要那個 deadline 不要直通車什麼 Q 都不要、 嗯、 他已經有個覺悟就是你一要你就要給中共在95年 DQ 議員、 嗯、 有 DQ 的權力交給中共才可以有直通車、 嗯、 那我倒不如我光榮撤退啦、 嗯、 我不要了你就成立臨時立法會 DQ 了60個議員結果他最終都是這樣、 嗯、 DQ 60議員再 reappoint 在深圳開會、 嗯、 但當時你諗下魯平興到係咩？又妓女，又千古罪人， 係啊， 仲激過阿張曉明嘅佢而家， 係 佢嘅真性情嚟嘅，我覺得係佢同王晶賣盤係一樣， 啊， 佢以為你最終你老你走唔出我五指山啊，樊定康點解啊？佢就話你一 table 呢個九五年嘅區議會條例市政局選舉條例草案就冇得傾啦，拉倒。結果彭定康就唔係第一步咪你登憲報都唔得。如果你將九五嘅政改方案登憲報就冇得傾。結果彭定康第二日登憲報。 嗯。 跟住如果你登憲之後你 table 嗰條法案上立法會表決就冇得傾。結果彭定康就 table 上去。咪就係咁咯。佢最後尾結果佢發覺原來弊今次中伏。 嗯。 彭定康根本是不要直通車，他所謂的化主動為被動，所有的事就全部算盤落空了。 超直通對誰比較好一點？ 不就是咯，九七之後都不是我的天下， 就是咯，不是我，因為其實stick是中國大於英國，是吧？誰不可以，香港不可以順利回歸，有挫折，英國care什麼而已？ 最大鑊係咩咧？跟住嗰個彈臨時立法會就半天掉啦。 係啊， 當日咪就係張曉明啊、劉兆佳呢班友咯，到今日仲係噶。又再走翻出嚟，又係魯平後面出謀獻策嗰班友，又係一模一樣。所以我話真係歷史真係輪迴，香港人真係慘啊！真係前世都唔知做乜 Q 嘢，係俾呢啲咁嘅共幹一班咁嘅人折磨咗三十幾年，都係同一班人嚟嘅喎。喺魯平身邊出謀獻策咪劉兆佳咧，又係，而家又係走翻出嚟啊！你知唔知啊？話三十五加就要 DQ 啊？ 係啊， 劉兆佳講噶。 嗯，你咪試下咯。 喂，大佬，我話三十五加只係一個描述立法會由反對派控制嘅情況嘅啫喎。 佢直情係做指使嘅工作添啦。佢好似真係覺得習近平要聽佢點咁啊。嗱，我哋中國有憲法三十一條嘅， 可以修改體制啊嘛。佢話 係啊， 只要香港陷入重大嘅危機。 所以如果你話香港人權民主法啊，唔好漏咗佢啊，係嘛？制裁名單 嗱，呢個就係我哋上一。上一個回合睇中英交手嗰個情況嚟嘅， 嗯， 即係我哋只可以作為一個 reference 去睇， 嗯。 如果你話六月係一個 deadline， 嗯， 究竟呢個係咪真實嘅 deadline 咧？我唔知真係，但係我覺得對美國第一樣嘢不能夠接入接跌跌落去六月呢個 deadline 呢個咁樣嘅陷阱嗰度， 嗯， 一定第一時間就係話。我不會接受你六月立法呢個。 其實中美貿易戰啊，談判咗咁多輪啊，呢啲咁嘅 deadline 次次都係 次次都係延期㗎。你記唔記得啊？去到 final 個文本， 啊， 留學帶翻去俾習近平，然後畫畫畫畫畫啊嘛，美方透露嘅消息，畫完曬之後掟翻俾美國， 嗯， 基本上係完全將所有成個文本改曬咁滯啊嘛，佢咪又係嗰招咯？ 咪就係交手咗咁多次，咪一樣。 喂，佢最終咪又係要，咪要簽訂城下之盟， 咪就係咯， 係咪？佢而家夠放風話走數啦， 嗯， 又話唔買嗰啲美國農產品啦。 哦，咁你咪試下咯， 咪咯，你咪試下咯，我覺得。 唔係因為咁樣講嘅，嗱，而家咧，我覺得啦，中美之間其實喺嗰，個中美貿易戰啦，中美貿易談判嗰度其實都有默契嘅。中美貿易談判嘅問題同埋中美冷戰。中美其他領域的冷戰是隔開了，你看到很明顯是， 嗯， 中美貿易戰，現在其實是大致上是暢順的，而你看到，姆魯欽也好，萊特希澤也好，其實他們都滿意的，但 是你看到，而正正因為滿足到美國的需求，美國是不加關稅嘛，而確實你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其他領域的冷戰，嗯，美國是不會用關稅來懲罰中國的，因為關稅是一個限定於中美貿易戰之間的一個武器來的， 但它有一個特定用途，只可以 是的，它就是特定用途， 就是 trade 那 裡，是的，但是沒所謂，對於美國來說，因為它很多它工具箱有很多東西可以搞你嘛，是吧？它以前不搞是因為對你仁慈嘛，或者其實他自己本身在國內的利益系統裏面 他有很多牽制嘛，但現在沒所謂，現在是你反而現在有了這個，即這個所謂的武漢肺炎之後，其實他反而他可以大手動作很多，其實是， 還有我覺得中共 夜行人吹口哨嘅啫。 係啊， 佢你睇到香港嗰班戰狼都係 拋浪頭咯， 拋浪頭咯。你制裁我哋，你損失仲多啦。 咪成日都係咁講咧，見到陳茂波嗰啲咁講。 既然咁，點解你咁講出嚟做乜嘢啫？ 你使乜咁為佢擔心啫？ 你使乜為佢擔心啫？等於啲人成日話黃色經濟圈一定失敗， 咪就係咯。 咁咪由得佢失敗咯？嗰啲你仇家嚟噶嘛？係咩？你咪等美國佬失敗咯？你點解提醒佢啫？要 即係你嗰啲， 所以調翻轉睇咪知咯。 就係咯。 喂，我上一個禮拜我哋講《經濟學人》所講嘅三大條件。最 Q 恐怖係條件二啊！ 係啊， 條件二唔係個 SWIFT 嗰個港元同美元對數嗰個系統，而係唔可以喺美國嘅匯豐裏邊去進行交收啊！其實係、你試下停你一日啦。 嗯， 我諗香港股市唔見一萬點都似，我話俾你聽，真㗎。係 啊，好恐怖㗎，嗰個係。 你試下停你一日啦，喺美元結算嗰度停你一日啦。 嗯， 所以我就係話講到最後尾，當然香港人。在上一個世紀裏面那個中英的角落裏面我們只可以成為一個叫做三腳凳因為中方反三腳凳所以我們只可以吃花生而結果吃花生就養成了一種很被動的情即是心態覺得中英談什麼都不關我們事所以為什麼他們這麼憎香港人勾結外國勢力呢這個是在他們在80年代就用反三腳凳的理論就去 stop 了香港人是在那個的主權談判的之後去談那樣東西他就說你不可以在站在英方那裡談你只可以什麼呢到簽了聯合聲明之後我和你談基本法點起草以我為主我諮詢你意見而已是不是中間有一些賣港賊我到而家都係咁講嘅，查良鏞就係、呢個大家追捧嘅呢個武俠小説大師，佢死嗰陣時候，大家仲繼續喺度追捧佢，哇咩華人最傑出嘅文學家乜春春，我睇完之後我都作嘔啊！其實，香港今日呢個咁樣嘅體制裏邊啊，雙查方案啊，就係呢啲人設計出嚟嘅，其實係呢、這個上一階段嘅賣港賊嚟嘅呢班係。是全部利用他們的影響力利用他們報紙的影響力是不是你說去清算泛民何時輪到他們、他們何時掌握那個權力是由中共授權他們去做這些出賣香港的事從來都沒 有 因為他們站在中共的對面嘛真正出賣香港的就是這些明報的創辦人他死的時候哇大家說到他多麼厲害多麼厲害是不是所有呢啲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香港揸住民意基礎嘅人，唔係去賣俾中共，就係賣俾香港嘅資本家將份報紙，然後為虎作倀，就搞到香港今日咁咯。你話嗰陣時反三腳凳，所以今日你見到李家超，你記唔記得佢今日喺立法會嗰番説話，其實好恐怖。佢話咩啊？乜嘢為之顛覆政權係乜嘢？咩為之勾結外國勢力？就是你去外國見到一些平常人見不到的人然後要求他們去制裁自己國家就是這個標準就是在八九年九零年的時候去美國遊說 MFN 制裁一模一樣今時今日他就要用這個標準為什麼呢這個就是香港人在過去的一年是成功突破了是過去我哋冇辦法打入去一個國際政治嘅大國國力嗰個棋局裏面我哋只可以食花生睇住自己嘅命運，即係好似希臘悲劇咁，我覺得。你知希臘悲劇嗰啲英雄人物，全部都係後面嗰啲天神嘅波浪嚟噶嘛？佢哋自己國力，跟住就搞殘你噶嘛？即係呢個就係香港過去咁多年嘅命運。所以佢而家你問我，佢真正興嗰啲係乜鬼嘢咧？他真正想要動的那些其實就是打國際戰線的那些人 是當然啦這個絕對是啦 這個就是他真正想動這個是現行法例動不到的其實、好了美國會不會放呢這個我覺得很關鍵究竟會不會放呢就算他說我收窄到我吞遲八月然後我將範圍收窄到限於這些人絕對不搞外商不搞美國的情報組織不搞美國領事館不搞美國 NGO 不搞外媒他摸底一定是說這些東 西 他一定問你蓬佩奧你想搞什麼、你想搞誰其實、你想 target 什麼人 蓬佩奧問回你轉頭嘛 係嘛？你想搞咩人啊？ 你想搞咩人？ 但如果咁講，如果你同佢講，你話你會喐呢一個黃之峰啊，會喐呢一個肥浩禮啊，呢啲佢係陷佢於不義喎。講真又，因為佢以前真係見過呢啲人啊嘛。 咪佢實會係噶，我見過嗰啲人你就喐啊嘛。 係咯， 頭先李家超今日嘅講法就係啊嘛。 嗯， 佢直情講到咩啊？我哋官員過去都見唔到啊嘛，咁肯定係蓬佩奧啦。 咁你廢啊？ 肯定係呢個波洛西啦。 係啊。 咁好明顯就係佢哋自己廢啦。 係啊。 梁振英去到紐約只係見到 Bloomberg 嘅啫嘛。 嗯。 係見到紐約市長嘅啫，其實係。仲要同個訪問係企喺一個街邊，喺嗰個新聞中心嘅路邊一間玻璃房。 嗯。 所有茶水阿姐行過都見到嗰個位啊嘛。是人哋特登侮辱你嘅，其實係，唔係因為你哋咩梁之峰勾結外國勢力，係因為你哋老 Q 土啊嘛。 係啊，因為你係走狗嚟啊嘛。 你係快女， 咪 我見楊潔篪，我使鬼見你咩？ 我使乜？ 但係黃之峰，啊、我唔見佢，我見邊個？ 咪就係咯。 唔通見周庭啊？ 你根本上係人肉錄音機嚟嘅，你係冇自主權嘅，你係冇自己個人意志嘅。 好簡單，我都話啦，你溥儀訪問東京啊。 啊 近衛文王會唔會親自接見佢啊？ 就係咯。 喂，大佬你我條僆嚟噶嘛？係嘛？你叫你大佬嚟啦，咁嘅啫嘛。其實係，所以我就話呢個世界就係面係人哋俾，假係自己丟嘅、 嗯。 你李家超講到咁，而家李家超沉睡咗咁耐都爆發喎，而家戰狼上身又、 嗯。 今日嗰番説話好恐怖嘅，其實又係。全部都係拍緊恐怖片咁嘅而家。我覺得就一路咧就係要做細做細。做勢去谷到咧，就係你我嚟噶啦，入三集，入三集。 咁但係撞車就係佢有份嘅啫喎，呢啲係 冇所謂。你諗下，如果我喺北京角度嚟講，張曉明係敗軍之將、嗯，香港搞到破局，點解冇張曉明份啊？黃志文都調職都要降職啦，係咩？我張曉明戴罪立功，我叫你唐牛，喺、 嗯、 個 lift 口門口坐喺度，你都要做啦。 係啊， 係嘛？所以佢咪變咗咁咯。如果不是的話，你要問責，第一個問責其實是他根本是、 嗯、 第二個問責劉兆佳、 嗯、 是不是就是這群人由出謀獻策怎樣喂香港現在這個垃圾直選制度一個改良式的抗特制度其實是劉兆佳想出來的、 嗯、 那個連澳門都不用的比例代表制澳門的比例代表制都不是那麼白痴的其實、 嗯、 他用了最大餘額法是令到那個最後尾的議席會落入建制派手上嘛、 嗯、 是這樣的方式嘛其實是咁所以你諗下，如果實際上呢棚人佢要放棄嗰陣時候，好容易嘅啫喎。 係， 佢要 disown 都好容易嘅啫。 咪最多咪又賠翻俾你咯，係咪？ 唔係啊，你咪屌，求其俾個垃圾， 咪政協、啊、 江門市政協你都搞掂啦，係嘛、啊？ 你可以唔要咩？ 第一冇得唔要，第二你敢爆料咩？你敢講嘢咩？你最近咪睇個新聞話孟晚舟生命受威脅啊嘛，喺加拿大， 嗯， 話有殺手過去殺佢， 特工 有特工過去殺佢啊嘛， 嗯， 有冇核實啊？最後尾呢個新聞， 而家睇就知啦嚇，孟晚舟啊嘛係咪？ 係啊，孟晚舟， 我記得肯定啦，肯定啦，就呢一個大紀元有報嘅，咁、嗯、但係要揾多個 source 啊，其實就係、是、嚇。暗殺係嘛？係即刻睇到啦。如果係嘅話，都幾恐怖嘅。其實係咁咧，《中時》有報喎、 啊。嚇、啊，堅人 先啊！啊，唔係喎，《中時》唔係呢個唔係第二單嘢嚟嘅。暗殺就好似冇喎，冇啊，係啦、啊。 唔流料嚟嘅， 但係我記得就係呢一個大紀元有嘅。 嗯， 係啦、啊。有些人在 Reddit 那邊說咯， 或者不是一個 那些什麼那些禁文網、啊、那些咯，即是不是說大家都看到那些有新聞、啊、沒有證據、啊、因為最後尾說如果你有拉到人的話呢你大報沒理由不報的嘛、 嗯、 是不是因為其實他之後好像、這個在讀媒、啊、讀媒就有做 fact check 的有個什麼事實查核實驗室的就說經調查發現呢經查證發現、啊冇新聞報導引證呢個消息，而且喺網上面出呢一個 po 嘅嗰個咩突發新聞事件嗰個咁樣嘅 account 啦，就話呢個 account 嘅帳戶唔係可靠消息嘅來源，呢個信息咧冇任何證據，而且唔可信咁樣，係 Twitter 入邊爆嘅， 嗯， 係啦， 我留嘢嚟嘅呢個， 可能是流嘢啦，因為其實事實上真係冇人跟啊嘛，咁大件事喎，咁大件事喎，啊，咁唔知啊嚇，即係我琴日我即係因為聽到老蕭講有，即係好似係好好真咁樣樣啊，係嘛？ 好似好震撼。 係啊，好似好震撼啊！咁啊，啱啱我見到阿葉劉開始喺度出嚟講翻啲嘢，去淡化緊呢一個國安法喎。 咁講咩佢？佢好似話最近搬咗寫字樓冇水啊嘛。 佢話按落基本法，內地人員咧就唔應該喺香港執行國安法喎，就頂撞琴日嘅鄧中華喎。 嗯。 鄧中華琴日講啊嘛。 嗯。 呢、這個國安委喺香港國安法咧，要規定內地咧，即係中央咧，有嗰個咩執法權同埋司法權啊嘛。但係好似話原來今日咧，見到呢一個港澳辦嗰個文稿上面咧，將呢個司法權刪咗去喎。 嗯，將香港 司法權啊。 嗯， 佢原本話中央喺香港有執法權同埋司法權啊嘛，但係佢而家將呢個司法權就刪去咗。但係我覺得當然唔夠啦。你執法權即係其實你國安可以當街周圍走嚟走去啦。 嗯，究竟呢個時間係點咧？咁樣咁就曾玉成最近有一篇文章有討論，佢裏邊就提到咧，其實干擾同反干擾咧係一場持久戰嚟嘅。佢講大陸同外國啊，所謂勾結外國勢力， 哦， 打擊港版顏色革命。咁喺呢場持久戰裏邊咧。港區國安法就用嚟，主要是用嚟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外國勢力的干預香港的活動。 嗯， 香港執法機關是要用它嚟檢控有關罪行，香港的法院要憑它哋嚟審判有關案件。要寫好這樣一條法例絕不容易，法律出台早一些或遲一些分別不大。法律寫得好不好，卻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即係而家放緊風買時間咯， 所以我就係話六月。 冇咁快嘅 呢個咁樣嘅時間，會唔會喺聽日中美之間？即係如果啊，國務卿楊呢個馮佩奧同楊潔篪係咩啊？駐美大啊，唔係喎， 唔係 崔天海先係駐美大使，國務委員啊， 佢係國務委員嚟嘅， 就是、主力就係中美啊嘛，係啊，佢係美國通啦，楊潔篪係。咁究竟摸完底之後會有乜嘢嘅發展咧？咁樣咁你記住就嗰啲戰狼嘅言論咧，就唔使點理嘅，我覺得 嗱。蓬佩奧同埋阿楊潔篪咧，係第二次因為香港問題交手噶啦。 係 第一次咧，就係舊年八一八遊行之前咧，就原本阿楊潔篪就去紐約嗰度見蓬佩奧，就講我哋可能會出兵嘅。 係 係啦，最後尾蓬佩奧就好似話拍台啊嘛。 啊，帶翻個川普都講咗啦，話見到嗰啲邊境有咩移動啊嘛。 陳兵咗 喺深圳啊嘛，即咩春咩體育館啊嘛，乜春春體育館啊。不知道有個春字， 有個 春風路體育館， 有去乜春春啦，係都係體育館啫嚇。咁嗰陣時，所以啊，Donald Trump咧之後，佢為香港問題辯護嘅時候，你唔好話我冇做過嘢。 我係壓止咗中國出兵，但我覺得中國出兵都係留嘅 Trump 卡嚟嘅。 係啦，我覺得 係。我一早分析就係中國點會將個手上嘅鮮血拿落去自己解放軍手上，係而去建立呢個咁嘅血海深仇咧。 第二次六四啊嘛，港版六四啊嘛。 咪係咯，所以佢就我覺得亦都係同樣嘅手法。走去拋浪頭，走去拋浪頭就兇蓬佩奧嗱，你撳住香港啊！如果你唔撳嘅話，我哋出兵噶啦咁。 其實呢啲極限施壓，限期前嘅極限施壓，我哋唔係未見過啊！ 咪大耳窿都係咁噶啦。 係啊，再唔嚟我林紅友 啊！係啊，大耳窿就係咁啊，殺你全家添啊！點知林紅友啫，寫曬屋企門口噶啦。極限施壓咪就係大耳窿咯，係咪？再唔係就係最近呢個 A B 房性醜聞咯。 係， 其實都係極限施壓嚟噶。 係。 就係、是、話，喂，我 send 條片俾老細喎，係、嘛？你呢個網聊嗰陣時，呢啲咁樣嘅色情片， 嗯、 我而家 cap 咗圖嘅喎、 嗯， 我有片喺手嘅喎，咁樣咪都係極限施壓啫嘛。但係而家我就係話，如果上一次見馮佩奧出兵，今次揸住嘅就唔係出兵，而係話港版顏色革命， 嗯、 後邊就係你馮佩奧係黑手，前台係黃之峰，係嘛？仲有嗰啲。咩李柱明、郭榮亨啊等等一大扎肥佬禮一大扎， 嗯， 好啦，馮佩奧，我覺得個還擊嘅方呢條老手嚟嘅，佢嘅方法都一樣嘅，你咪嚟咯，係嘛？你話當時佢究竟用咗乜嘢方法嚟去讓步，令到中國唔出兵咧？我唔信美國佬睇唔通呢個係 bluffing， 是紙老虎的 bluffing。當時他自己都吹到行的，出解放軍吹到很厲害的，結果原來出來好像是掃了浸會出面的磚， 那些磚頭嘛，是 好像還沒有執過一次垃圾，好像做過兩次的， 一次而已，主要 好像穿著一件什麼新疆雪炮營， 就是那次咯， 啊，反恐部隊那樣的，都不知道在哪裡， 他是由浸大執到去城大那邊， 是啊， 是啊，就是那次咯， 就是咯。所以我就說今次你看看他可不可以用華士披的方法，是吧，扮食神在那裡轉戒指，是吧，又拿個朱古力出來吃，看看對家中不中招咯，我覺得， 嗯， 一陣間我哋翻嚟再估下究竟中唔中招咧。